青春啊，青春啊，人生可比白山啊，有起行甲落行，就爱流汗去打拼。春夜定有歌声，有歌声。来用情，风雨免惊惊，心头抓好定，两人牵手向前行，唱着青春的歌声，青